狼。树林里有一只大狼。一天，大狼跑出树林，跑到一片草地上来。草地软绵绵，好像绿毛毯。大狼一躺，真舒服，不一会儿就睡着了。有个小男孩叫茂茂，这天早上，他说脑袋疼，没上幼儿园去。可是脑袋一会儿就不疼了，他想，我出去玩玩吧。走呀走呀，也到那片草地上来了，捉蝴蝶玩。大狼给吵醒了，看见了茂茂。 哟，一个胖娃娃，味道准不会错，我来尝一尝。 可是等他看清了茂茂的脸蛋，真的吓了一大跳。 哎呀，这孩子多脏呀，嘴边沾着饼干渣，脸上沾着果酱，鼻子上还有泥巴，这么脏，吃下去肚子会疼的。 怎么办呢？吃了肚子疼，不吃又舍不得。他想了想说， 有了，我把这胖娃娃洗得干干净净再吃。 大狼跑回家去，拿了个大铁桶，装满了水，搁在石头灶上，烧起开水来。胖娃娃那么脏，没有肥皂可洗不干净。大狼一步三个凳跑到楼上去，拿了肥皂刚下了楼，想到还得用毛巾擦一擦，又一步三个凳跑到楼上去找毛巾。这时候咕嘟咕嘟，水开了。大狼一着急，也不走楼梯了，通的一下从楼上跳了下来，把开水倒在铅桶里，又和上些凉水，这才提着铅桶，拿着肥皂毛巾，跑到草地上来了。大狼放下铅桶，又放下肥皂和毛巾，忽然叫了起来， 糟了，我怎么不带个刷子来呀？这胖娃娃不用刷子使劲刷，怎么洗得干净呀？没办法，只好再走一趟。 大狼又跑回家去拿刷子了。茂茂呢？还在捉蝴蝶，蹦呀跳呀，扑咚！他低头一看，把个铅桶踢翻了，水流了一地。茂茂可不知道这是大狼烧的水。他看见地上那一片水，乐得叫起来，这是大海，这是大海，我来做只大轮船，放在大海里开。茂茂用泥巴和了水，真的做了一只大轮船。茂茂茂茂，啊，幼儿园小朋友放学回家了，他们问，茂茂，你为什么不上幼儿园去？ 脑袋疼来着，脑袋疼还玩呢，现在不疼了。 你们看，这是大海，这是大轮船，咱们一块玩吧。 不，我们得先回家去，跟爸爸妈妈说了再来玩。 茂茂说，我也回家去，先洗个脸。茂茂回到家里，妈妈就把它洗干净了，还换了一身衣服。那只大狼回家拿了刷子又来了，铅桶打翻了，热水倒了，胖娃娃也不见了。 这是怎么回事？我费了好大的劲儿烧了水，拿了肥皂毛巾刷子来，想把胖娃娃洗得干干净净，美美的吃一顿。可是 大狼踮起脚尖，伸长脖子，东瞧瞧西看看，在找茂茂。一大群孩子来了，茂茂也夹在他们当中。这会儿大狼怎么也认不出茂茂来了，茂茂洗得干干净净了呀。大狼说， 嘿嘿，这儿有个特别脏的孩子，你们瞧见吗？ 茂茂说，我们这儿一个脏孩子也没有。 大狼说， 嘿嘿，我不是说你们， 我是说一个特别脏的男孩，嘴边沾着饼干渣，脸上沾着果酱，鼻子上还有泥巴，我来给他洗一洗。 你干嘛给他洗呀？ 不洗不行，那么脏，肚子会疼的。 小朋友们听不明白，问大狼，你说是谁的肚子疼呀？ 大狼拍拍自己的肚子说， 我的肚子。 小朋友们越听越糊涂了，那是怎么回事呀？ 大狼说， 我要吃了它，它那么脏，肚子会疼的。 小朋友们听了吓了一大跳， 啊，你要吃孩子？ 对了，我还要把你们统统吃掉，你们都挺干净，也省得我烧水了。 小朋友们气坏了， 你这坏家伙，坏蛋大狼。 他们一起向大狼冲去，有的拉他的腿，有的揪他的耳朵，有的抓他的尾巴，一二三，砰，把大狼推倒，大家骑在他的身上。 大狼心里挺害怕，可是嘴里说， 我是狼老爷，又不是大马，你们敢骑在我身上，真不像话，快下去，快下去，要不我把你们全吃了。 小朋友们才不理他呢， 紧紧地压住他。 茂茂，快去打电话叫警察叔叔来。 茂茂跑呀跑呀跑去打电话， 喂喂，你是警察叔叔吗？快来快来，这儿草地上有只大狼。 呜呜，一辆车子开来了，警察叔叔从车子上跳下来，把大狼捆起来装到车子上去。 呜呜， 车子开到动物园去了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